第四節，剛才我們講的有少少想像力是怎樣呢，就大家因為以前有聽我們節目的，我們也提過一個觀點，就叫做 disinformation。 就政府因為怕你去追查真相，他就不是掩蓋真相，他發放一些假的消息給你，引導了你去另外一些地方去看。 咁我你信咗假嘅咧，咁即系你假咯，你冇料咯， 同埋浪費你啲精力啊嘛。 嗱， 好似好簡單，譬如呢本書咁樣，咁啊浪費精力咯。嗱，你睇曬成本書啦，即系我睇曬成本書啦。咁、對我認識呢個蘇聯嗰、那個即係太空計劃咧，我初頭我以為係有好大 應該有幫助。 咁原來槍刀係冇嘅，咁咪浪費咗我即係 原來係消防動物， 係啦，即係浪費 想咁嘅， 浪費咗我啲時間啦。咁但係 有呢啲問題嘅， 即係個政府係咪有意去做啲嘢？咁美國咧，其實我哋都有相當多嘅資料咧，係證實咗佢係有做過啲嘢嘅。譬如佢會揾一啲中央情報局嘅間諜啦，去發放一啲即係有關飛鳥消息啦。譬如有一集我哋講嘅就係佢揾咗個特務。去找一個人，他那個人就是住在那個美軍基地隔離的，就話聽有呢啲 UFO，就首先不是他講的，就是話呢個人呢個都是一個科學家嚟嘅，聽講即係電腦專家嚟嘅。咁佢就話咧，嗰度咧佢見到一啲不明飛行物體，咁咧就先喺度揾咗有一揾同佢傾，就不斷咧去慫恿佢話佢説服佢係真係有 UFO 嘅，搞到有心咩癲鬼咗啦就係嚇。我疑問就係喺蘇聯入邊有冇曾經？即係去做過呢啲事咧， 我相信有嘅。睇上嚟應該係會有呢種情況，因為佢主要，我諗最主要係有一個好關鍵咧，就係當呢啲嗰啲，譬如呢個外星文明有冇嘅嗰個原因咧，佢最重要就係牽涉到一種叫做超科技啊嘛。啊！呢個超科技嗰個咧，對於一個政府裡面嚟講咧，就係、呢種科技咧，即係分分鐘咧就變成一種好大殺傷力嘅武器嚟嘅。 嗱，我講清楚少少就係話咧，如果真係有外星人嘅話，美國同蘇聯都會有一個好尷尬嘅情況，就係、佢第一個諗法唔係將呢樣嘢公開先，而係我第一個同呢啲外星人接觸，而我掌握到佢嘅高科技，咁我就可以懟冧對方。咁我懷疑係有呢種咁嘅諗法喺後邊嘅。第一種諗法係不能夠見諸於呢個政府嘅文件入邊噶嘛。 但係而家咧，我諗咧就即係會多一個層面去講嘅，因為40年代之後咧，多咗個層面咧就係、美蘇。嗰陣時係強國，但係佢哋好擔心，如果依個叫做係外星人嘅存在咧，呢、這個地球係屬於依個地盤啊，係屬於邊個嘅咧？呢、這個就佢最擔心啊！原來美國、蘇聯啱啱嗰時都係戰後冇幾耐嗰陣時候咧，同埋都唔係話好有把握咧，就可以將全球嘅嗰樣嘢，就係即係大家整翻好，唔好咁立立亂嘅時候。就發現原來有另一批唔屬於我哋依個見到嘅咁多個地方嘅嗰類嘅嗰啲人種喺度嘅話，咁你係會有啲擔心嘅嚇。我諗呢個係一個好關鍵咧。其實大家都唔好忽略咗呢一個 point 嚟嘅。到今時今日咧，其實我諗最驚就係呢樣嘢添嚇，因為最擔心就係原來我哋所謂呢個叫地球。不是屬於我哋以為叫做我哋就係地球人，原來係第一批另一批人嘅話，咁你點樣接受呢樣嘢咧？ 咁呢個亦都涉及另一個問題嘅，就係譬如喺蘇聯嘅時代啦，譬如佢哋對嗰個所謂科幻小説啦，或者呢啲科幻嘅電影作品啦，同美國嗰個睇法係點樣咧？即係我哋可以從呢個角度去睇到嘅。嗱，譬如好簡單，譬如喺美國嚟講咧。在1950年有地球停轉日啦，咁嗰陣時係發出咗一個危險，即係所謂一個警告信號，就係、如果大家繼續喺核武問題上面互相競爭咧，就可能大家冚家產。咁所以外星人落嚟就叫你班友唔好再搞呢啲嘢。咁跟住到去到60年代末期咧，就2001年太空漫遊就話俾聽，嗰、那個背景如果睇2001年太空漫遊就係美蘇嗰個太空競賽嚟噶嘛，就係邊一個去？即係大家如果有一個見到嘅時候，公唔公佈嗰段消息啊？你記唔記得其中有一段就係佢哋去到太空站，即係去到太空站嗰時就係、 同啲蘇聯嗰啲太空人，即係嗰啲蘇聯嗰啲專家傾嘅話，你最近聽到啲嘢喎，你哋嗰度有冇嚇？ 即係喺嗰個太空站裏面嗰度咧，即係大家即係一撞埋咧，都喺度都係講緊呢種叫做，咦？好似收到啲外星嘅料喎。 但係大家就喺嗰、那個即係拉扯嘅狀態，佢唔會全，但係嗰套戲其實已經講一樣嘢，就係唔會全部講曬俾你聽嘅。係講啲，睇下你有咩料嘛。 但係喺個戲裏面都已經講咧，就話喺個戲裏面就確實係有外星人存在嘅。 存在 嘅。不過佢擺咗啲好似里程碑， 係啦， 即係嗰樣嘢。 即係嗰個所謂 monolith 啊。係 啦。 嗱，咁你就駁我啦。喂，戲係咁樣啫。但係呢一種咁嘅心態咧，其實反映咗當其時喺1960年代末期嗰陣時候，美蘇兩個即係特別係美國嗰個政府嘅心態嚟嘅。 係。嗯。即係佢嗰個好關鍵咧，就已經咧，即係大家咧，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大家唔係諗翻咧，即係我哋地球有幾多人口，而係話究竟有幾多咧，即係有啲叫有文化、有智慧嘅生命體咧，原來同我哋咧搭埋一齊，而係佢不嬲咧都匿埋嘅。 嗯， 如果佢喺一個時刻突然之間咧，成班嚟出現翻有個行動嘅話，你話擔唔擔心咧？地球主人咪就驚呢樣嘢。 係啊，咁但係至於蘇聯方面咧。佢又唔係完全冇，完全冇嗰、那個，即係話呢種咁嘅諗法喎。譬如好簡單啦，譬如呢個塔科夫斯基， 星球蘇拉尼斯 ，Solaris， 咁佢咪講呢樣嘢。但係即係呢一個咁嘅戲，以至個劇本要原著嘅小説，係要經過審查嘅。 嗯， 即係你唔好講嗰啲嘢出嚟，即係啲人諗到一樣嘢就係、是、啊，我哋唔相信社會主義啊或者咁嗱。呢、這個牽涉有兩個問題。嗱，頭先我第一樣提咗就係、是、所謂個 disinformation 嘅問題啦。咁我可以有個推論就係話。即係可以有個想像就，譬如呢班人而家講嘅話，我哋見天使，我哋見呢啲飛碟咁樣，到而家都仲講，咁呢個係咪一個 disinformation 咧？咁樣，咁呢個大家可以諗諗嘅。第二個更加重要的問題就係、是、一個蘇聯一個社會主義一個即係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嘅一個國家，佢容唔容許一個即係所謂外星人嘅問題討論咧？咁我覺得反而一個咁嚴肅嘅問題、咁悶嘅問題咧，就主導咗即係成件事嘅。所以我覺得咧，去到而家即係點解呢套戲咧，佢可以暗示呢個 UFO 嘅意識，係因為你成個意識形態冧咗嘛。 嗯哼， 嗯哼，即係你而家已經唔需要去講嗰個咩社會主義啊，或者呢啲馬克思主義，冇咗呢樣嘢，咪呢啲咪唔可以開始去講咯。 嗯哼， 咁、那個邏輯係點樣咧？因為如果你話係一個即係純粹係馬克思主義或者係一個社會主義咧。佢呢個思想體系入邊係冇包含到地球以外文明嘅一啲疑問嘅， 即都仍然係就係即係地球嘅實用主義嚟嘅， 地球為中心， 係啦，地球嘅中心點嚟嘅，冇出體冇出大氣層嘅， 冇出到嗰個成個，即係譬如話我哋喺個成個宇宙入邊有冇其他嘅生命？呢生命會唔會嚟即係干涉個地球？ 佢甚至如果你講呢樣嘢嘅時候咧，佢都亦都其實飛碟學嘅裏面咧都講個外星信息都成日提及。唔單止係我哋依一種嘅叫地球主義嚇、地球自大嘅主義，包括喺地球而家有嘅，就算嘅大嘅宗教都係，你會睇到咧。傳統嘅宗教都係防我哋嘅地面嘅嗰個作為，佢雖然佢有掂到天上嘅嘢，但係佢講俾你聽，天上嘅嘢你唔使理咁多，就理翻嚟下面嘅嗰啲嘢。 所以其中有一個，我相信咧，當其時佢哋會嗱，我哋唔係講緊而家呢個見天使呢樣嘢啊，見天使就仲大鑊。即使見外星人呢樣嘢，佢哋會有一個疑問嘅，因為疑問就係如果我哋去即係證實咗或者係 confirm 咗呢樣嘢，或者公佈呢樣嘢，會唔會對成個蘇聯嗰、那個？意識形態產生一個巨大的衝擊咧，咁其實在以前我哋喺我譬如我喺 page one 講三體咧，特別第一層，佢有少少 touch 呢個問題嘅。係佢嗰個背景就是當喺文革高峰嘅時候，收到外星嘅信息，咁嗰陣時點處理呢件事？係嘛？咁佢講當然講到阿毛主席好神武啦，即係外星人咁嘅，我哋就係同佢接觸啦，咁樣係咪？但係你可以想象就係如果喺1970幾年或者1980年嘅時候。特別是冷戰的高峰的時候，即係有呢件事的時候，當其時蘇聯的領導人會點諗呢樣嘢咧？甚至有冇會唔會係冇諗過咧？好 ad hoc 好臨時咁去處理個問題咧咁樣。咁呢個係一個細節嚟嘅，但係去到如果呢套戲啦， 成班太空人見到天使，係 總共十個太空人。 係啊，咁如果你話呢件事係公布咗咧，對蘇聯嗰個政治咧係有影響嘅原因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天使係屬於佢哋認為係唯心主義嘅一個，係即係信仰嚟。 即係一種形容嚟啫， 唔係宗教嘛。馬克思講過嘛。Religion is the OPA of the masses 嘛， 嗯、 宗教是人即係呢個群眾的鴉片嚟噶嘛，咁、 嗯、 天使係唔係宗教？係咪宗教？咁天使梗係宗教咯。 嗯、 不過外星人是咪宗教呢？咁呢個就即係比較失途少少啦，呢、這個比較尷尬少少啦。 唔尷尬嘅，佢哋就係講俾你聽啊，你唔好信嗰種宗教，唔係佢唔係叫唔好信，叫你要放低，因為嗰個層次咧。里面就不足以解釋到咧，即係佢哋嘅嗰個身份啊。 嗯， 因為如果佢係天使咧，咁佢一個叫都係一個叫 Walker 嚟嘅。 係啊 ，Watcher 啊，因為頭先我哋 Watcher 我哋冇講一樣嘢就係咧，因為見到天使呢啲太空人咧冇作任何推論啦，但係咧跟住啲人咧就即係引申喺聖經入邊嗰啲咯。 係。 咁呢個 watch 唔係求其安落去，因為點解呢個涉及到呢就係我哋一路講緊個所謂古外星人嗰個問題。 嗯、 就係呢班人其實就係最初喺聖經入面記錄就係佢哋同即係呢啲喺天上 做嘢嗰班， 唔係天上落嚟嗰班天使同人交合咗，同人嘅女性交合咗之後所產生落嚟嗰班啊嘛，嗰班就巨人啊嘛。咁呢啲落嚟嗰啲。即係凡間啲天使同人家呢啲 watchers 咯，咁佢就將呢件事拉翻落嗰度去講，但係好奇怪喎，因為點解咧？大家記得就係古代講緊係巨人啊嘛，咁而家呢個佢見翻呢班咪全部八廿尺高嗰啲咯，嚇，咁呢班咪巨人咯。 不過分別咧就係佢 光體係啊，嚇，咁所以如果總結頭翻頭先嗰就係話。在美國的政府，佢喺文明上咧，即唔係佢喺個政府嘅體制入邊咧，佢有理由要將呢樣嘢去封鎖嘅，因為呢個涉及到有可能係國家安全。因為第一樣嘢，佢唔知呢樣嘢係咪蘇聯嘅嘢嚟。即使證實咗唔係蘇聯嘅嘢，咁佢亦都要問呢個問題，就係、是、呢班人呢啲咁嘅現象對美國國家安全有冇威脅？但係從嗰意識形態嚟講咧，佢冇完全 exclude 到，即係一定要否定呢樣嘢。即使有譬如聖經或者即係有宗教嘅信仰。佢仍然有一個空間可以俾到呢樣嘢，所以我哋會睇到就喺荷里活嘅電影，佢會留到好多空間俾佢哋會發揮啲見到外星人，即係呢啲咁嘅現象。我嘅論證就係、是、喺蘇聯係冇呢個空間。 嗯係。不過咧，佢喺個 嗱，我想問你一樣嘢，譬如 Stolaris 嗰個係咪佢哋係咪見到外星人？ 佢見到，佢直頭佢喺度研究嗰個外星咧，嗰個意，佢就唔係用人嗰個嚟講 意識、 啊，外星係有意識嘅，而嗰種意識咧係好水嘅形態嚟嘅， 嚇 咁啊！依個咧即係佢依個咧就係佢裡面咧嗰個咧，即係都幾深奧嘅一個講話嚇，就係話 聽講話佢勁過2001年太空漫遊， 事實上係。事實上大家都 但不是看阿邊個嗰部，唔係阿 George Clooney 嗰部， 係嗰部都有心想 想去整嘅。係 Tarkovsky 嗰個咧，佢最主要咧，佢點啊？其實呢部戲咧，你會睇到咧，佢多多少少咧，佢都有回應翻阿 Tarkovsky 嘅嗰個嗰時《星球蘇拉尼斯》嘅有啲片段嚟。咁即係佢裡面都係掂到。嗰、那個係外星嘅嗰種信息咧，佢而家講講俾你聽，唔好一講外星文化嗰時候咧，唔好就咁咧就將外星人咧就將佢大部分都變咗做物質化，一定嗰啲叫 grey 啊，或者嗰啲小人啊，或者嗰啲叫 diamond head 啊。 嗱，講到呢度，講到呢度咧，就係我哋可以翻轉頭講啊，點解會見到天使啦？嗰、個唔係等於佢哋一定係見到真實嘅，即係我哋可以分開兩個，就係、是、第一樣佢神馬索咗啦。咁花地馬嗰個都今日唔夠時間講啦，就係、是、集體一班人成幾千人見到嗰個聖母嗰個形象喺個雲嗰度出現啊嘛， 係 咪嚇？可能係有一啲外來嘅因素令到佢哋有產生呢種咁嘅 幻見 喺度啊。 咁啊，同埋關鍵咧，其實我諗點都要同大家其實好多都知嘅啦，即、就、係、是、當我哋一講天使嗰陣咧。天使的形象咧，就唔係而家咁具體嘅嗰種著白袍啊，有塊翼嘅嗰個形象嚟。天使根本係喺開頭係冇形象嘅，即係一個你有一個叫出到個名字出嚟， 所以呢，其實你剛才都說過那個戲裡面，俄羅斯當時即平定這個黨營，他說他見到天使的時候呢，就那一句 shot 就是都是將用物理性的那個方式呢來解釋他看到的天使呢就是那種天使的。這個就會構成了一個很大的個分別。 是啊，咁但係即係譬如喺嗰個心態上面咧，譬如話 KGB 佢哋即係有咗呢種咁嘅檔案之後咧，咁點處理法咧？我覺得到而家都係個謎嚟嘅。即係所謂點處理法就係佢哋有冇譬如話展開一啲內部嘅討論，就係、是、譬如舉例，如果真係有呢樣嘢嘅時候，成個蘇聯政府應該有啲咩緊急嘅措施咧？ 係 嗱，到而家應該即係我哋冇睇到喺類似即係 CIA 入邊嗰啲。這些相關的 scenario 的研究、 是這個就是剛才蘇拉尼斯的片段的， 是啊，我沒有特意找回那個 trailer 出來、所以我覺得呢就、這一堆資料呢有沒有可能在將來即是我們找得回那個、原始的記錄出來呢，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的。 是 意思是什麼呢？就是說美國曾經構思過，如果見到外星人的時候，有外星人外星文明的時候是怎樣處理這個問題、而蘇聯有沒有呢、如果有他們會怎樣想法呢、舉個例子，譬如會不會跟他們開火打過呢、或者、是想壟斷那個跟他們溝通的過程、這一筆呢就不像我們在、UFO 那個、英文的記錄裡面那麼詳細，這個就是一個就是黑洞來的、 因為它最重要就是你不知道，因為蘇聯到今時今日來說它都是在北方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位置、而且我們在飛碟學裡面說極北的外星人，就是近住北極的那些呢外星人呢，就很接近呢就傳說那個叫地、地球空心輪的裡面、就是有個傳聞都是裡面都有些人種在那裡居住，那些是不是就是剛才、台長所謂的那些叫做是古外星人，是可能呢就整個地球呢裡面呢這個叫進化的工程，它是有份是即做參與的那班人來的呢、這個其實就是大家都覺得是一種疑問來的、因為如果這件事呢你去探索下去的時候呢，就也都有個可能性呢，大家都會認為地球人呢那個文明呢就不是即係叫做係從冇嗰度呢就慢慢用經驗累積進化出嚟，原來呢係有人係放落嚟教我哋點樣做一啲嘢，然後跟住呢就再發展我哋呢個地球文明出嚟。 係呀，所以頭先我哋講譬如話呢啲咁嘅即係 scenario 嘅評估呀、我哋可以用一個間接方法，就係譬如類似呢啲戲呢，大家就不可以想像純粹是娛樂的，特別是 Solaris 這類戲、它的審批的審查的過程是相當嚴謹的，它有可能是透過這些戲講，即是講給大家聽、如果一旦遇到這些時候、蘇聯的政府會怎樣反應法。 我個人覺得其實看這些戲你要用這個角度去看。 佢同埋佢呢樣嘢最有趣咧，佢裡面咧其中有幾場戲都掂翻到咧地球嘅嗰個 佢勾起佢喺嗰啲痛苦嘅回憶啊嘛。 咁但係佢最過癮咧，佢其中有一場咧就係嗰個叫做超級公路咧嗰段咧，喺大阪拍嘅喎。咁啊喺呢部戲咧嗱，即係喺呢個星空浩劫嗰度咧，其中有一場咧都係有嗰個近似嘅嗰個超級公路嘅嗰個位嗰度咧，天橋嚇嗰、那個嗰個位嗰時候咧，你會睇到佢裡面有啲信息喺度嘅，咁、那個信息咧就喺度暗示緊咧一種叫做係一個路，即係一條路途裡面嗰度咧。其實佢放咗一啲叫做係裡面咧別有所指，你唔好就咁講咧，佢依個記憶咧，只不過咧係佢記得翻之前嘅裡面嘅一個地球嘅一啲景象咁樣嘅。我覺得佢好多時而家你會睇到佢依啲戲咧，就等同於一個好似掉咗好多符號喺度，咁咧就俾一啲咧，即係如果即係對依樣嘢有興趣，嗱呢個亦都好關鍵啦。佢講嗰個地球嘅嗰個記憶嗰度啊，如果你懂得咧點樣去解碼咧。它裡面呢就有很多那些就是、這個時刻它要丟出來的那個訊息給大家知 道。是啊，你看到很多光嘛， 是 不是、就是、譬如這些 一光是一個很關鍵，一光裡面有意識的裡面呢，你會看到在那個2001年太空漫遊和這部戲呢都很強調。我想當時那個呢都只不過呢可能大部分都覺得呢光是一種叫做視覺的效果，或者它裡面有一些叫怪異的一種現象，沒想著呢用意識的東西呢就放下來光，即一般的觀眾用那個來了解。但可能今時今日呢一般觀眾看呢它都會將、如果可能一個光是有意思有意識在那裡的，那怎麼看呢？我想有不少的觀眾呢都會有這種想法。 是啊，那你聽下去又覺得哎呀我們不是講劇，其實不是的。我真的很強調一件事，就是太空漫遊2001年這類的作品貌似是一私人作品，是即是一些私營部門的作品，其實 不是那麼簡單的。Soros 更加不是的，因為是 鐵幕國家， 是鐵幕國家，他對於這件事怎麼拍法，他講什麼東西是一個很嚴謹的審查和控制。如果你入面看到譬如他講光，他不是那麼簡單，就是純粹一個視覺效果來的。而且因為如果行差踏錯呢是隨時名都冇 嘅，會嘅。 所以我就會有一個推斷，就係即使我哋今時今日揾唔到，譬如 KGB 入面或者蘇聯呢啲高層入面，佢點處理嗰個外星或者呢啲UFO 嘅問題，我哋可以從呢啲電影入面去估計到佢哋大概點諗法。 係，你可以簡單啲嚟講咧，佢呢個係一個視覺文件嚟嘅。 係， 佢裡面呢個文件裡面嗰度咧，佢放低咗好多嗰啲線索喺度嚟嘅，唔係就咁叫做係純粹玩戲咁簡單。 係啊，咁但係好可惜咧，就係蘇聯已經即係對呢個方面嘅文學作品或者係電影作品， 係 雖然唔可以講話冇。但是為數不多，不過好彩就是大部分是傑作嚟嘅。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咧，直至到三體之前咧係交白卷。 三體而家咧佢都係拍一部電影，不過好似冇人睇。但佢好似先拍唔知，但佢拍咗部噶啦，好似都公映咗，但係 荷里活買咗個版權嘅，我記得。 荷里活買嗰個未拍， 未拍。 佢依個佢哋自己率先咧就拍咗出嚟。 是 但是应该呢即是看你怎么看 呢，那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里面没有刚才我讲的东西。 或者它里面呢它那个。 嗱这个是不是你讲的大阪那段啊，刚才那段翻转头啦，你刚才没有留意到。 是。 你耐心看啊，我们有少时间的政客。那跟着呢就你见到一段呢就是。車的片段呢、 是那个 ,exactly 就是那个。 exactly 是那个来的嘛，就是。是不是这个吗？你看不到啊？ 哦，冇，我就咁睇呢个。唔，总之佢嗰个系一个好长嘅镜头嚟添嘅。 我定咗俾你睇啦。 哦，唔止添，唔止，唔系呢个 呢个有日文喎，呢个唔系。 唔系呢个，佢仲有一个咧系日头嗰个咧。嗱，总之咧，佢里面咧有个城市景。 嗯。 那个城市景咧，佢系特登走咗去大阪去拍嘅。 嗯。 咁啊，当时咧你会睇到咧，即系其实我点解会提及呢样嘢咧，就系、是。其實當時你看到俄羅斯、蘇聯佢哋咧，然後同日本咧都有啲溝通嘅。啊，呢啲係啲人機嚟嘅。 黑澤明同俄咪同蘇聯拍過片嘅，烏蘇利江嘛。 係啊。你可以嗰度其中一個解釋啦。而我就想提及咧，太空科技裏面嗰度咧 都有交流嘅。 有人傳媒嚇，有人傳聞係有交流嘅。如果真係有嘅咧，其實嗰個當時係犯咗啲禁忌嘅。 OK， 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有一兩個重要嘅話題咧，其實就不夠時間講啦。舉個例，譬如話呢個花地馬 係 嗰個預言，咁或者個現象同呢件事有冇咩關係咧？咁我哋留待將來如果有機會嘅時候再同大家去分享嚇。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拜拜。